你都在我心里跑一圈了，你累不累啊？ 我在你心里跑，我不如跑去电影院看我的偶像 Glenn Paul 在 The Running Man 这部电影里面跑啦。 People on these games never come back. We have no choice. We need money for a doctor now. 电影讲述在近未来的社会中， The Running Man 是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，这是一场致命的竞赛，参赛者都被称为奔跑者。 奔跑者必须在30天内生存下来，同时还要面对职业杀手的追捕。参赛者的一举移动将会转播给观众收看，只要他们多撑一天，奖金也会变得更高。 I can't just let you win this game. 现在上到勾选打电话来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The Running Man 的动作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Welcome to The Running Man.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.my The Running Man 11月13号游戏正式开始。 勾选 Be your on track.